波峰，融化成飞光，就在你眼眸盛放。肩上半朵野花，当月色回首时，恰有萤火回答，愿这暗夜身旁有你不怕。我知明月生来属于天涯，独自记得悲欢浮沉声大，但若一起看过总会有重逢那天，对吗？我会带上所有渴望，去到更远的地方，如萤火与月光彼此点亮。山河万里曾有幸与你并肩闯，我会成为你期待。 记得